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推荐系统的参考阅读。专栏主题内容已经结束了，在专栏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业界公开的资料，我觉得有必要整理出来，供想深入阅读的人继续去找虐。整体来说呢，在选择参考文献时，我偏爱那些由公司发表的，因为推荐系统本质上还是一种非常依赖实践的算法应用方向，并且这些商业公司论文中的技术内容也在他们实际的场景中经过了检验。另外，更多的内容是来自我自己的大脑中，所以我在下面列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在经过反复删减之后保留的这些，有中文有英文，一般来说英文居多，有较理论化的如优化理论，更多的是较实践派的，可以学完即用。这些资料呢，分成这么几个类型。一、论文，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期刊数据库中可以下载到。二、网络文章，就是在网上自由流传的内容或者博客，为了方便阅读，我将它们保存为 PDF 格式。三、演示文稿，就是作者曾公开演讲过的内容，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严谨，但是更容易理解。四、书，推荐系统相关的书较少，我在专栏中参考过的书只有一本。以上的参考文献我按照章节顺序放在了下面，我还在后面附上一个推荐书单，如果你正在收听音频的话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知道你们不会读的，所以就不推荐太多了，但愿我这个激将法有助于你学习进步。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